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二十二章，当时鬼王陈思远只不过都是三十几岁，但是却发生了一件震惊盗墓圈的事。什么事呢？原来就是表子立牌坊重量啊！我阿爷亦就是鬼王，从盗墓鬼王变身成为了考古科学研究院 A 级顾问。他是整个盗墓圈子里面第一个加入考古队的人。当时道上传得沸沸扬扬，可谓名动一时。包括现在如果去考古院问下我阿爷的名字，不少老的学者都可以想得起上来。豆腐听到这里即时好惊讶地望着我讲：哇，变态人，想不到你阿爷真的仲是一个有身份的人。我一直以为你祖上八辈都是学种红薯的添。我一听成身血液都沸腾，甚至有一种好唔真实嘅感觉。阿爷，一个画蘑菇嘅盗墓贼，同埋一个兼职种田嘅农村老坑，一个曾经带住我挖野菜度日嘅孤寡老人，佢真係有过一段咁传奇嘅人生咩？面对豆腐嘅质疑，我揿住咗心中嘅震动，淡淡咁讲：劳动最光荣，种红薯同埋考古都系喺地里面工作，你唔能够戴住有色眼镜嚟睇。如果豆磨嘴皮，豆腐向来都唔够我嚟嘅。佢又郁闷咁缩下个膊头，只不过我心里面嘅疑问就越嚟越多啦。既然阿爷后尾入咗考古队，点解又会翻乡下呢？并且生活到咁困难。赵二爷讲到呢度笑咗笑讲： 你阿爷我从来未见过，但系佢嘅大名捞呢行嘅冇人知道，唔知道嘅就唔算系呢行。严格嚟讲，佢系我哋呢一行嘅叛徒。 跟住阿爷嘅带头，开始亦都有唔少嘅盗墓贼就从良啦，摇身一变就变成个考古学者，将各种物不外传嘅盗墓绝术咧就全部带晒入考古队，亦都系喺嗰时之后，铁钎探月、文土识墓呢啲咁嘅技巧就开始广为人知，并且成为咗考古队嘅手段，使得考古队整体嘅探测技术有咗里程碑嘅飞跃。就攞洛阳铲嚟讲，佢原来呢就系洛阳盗墓贼首先先使用嘅，而后来反而成为咗考古队嘅利器，被官方称为咗探铲。所以我阿爷叛徒呢一个称号其实都唔系冤枉嘅。喺我阿爷从良之后，就开始跟住考古队进行各种嘅业务，可谓立下咗汗马功劳。喺呢个过程里面成家立室，娶咗我阿嫲，生咗我老豆。原本按照呢个状态落去呢，日子应该会越嚟越好。但係喺呢个过程当中突然出现咗一件事，等我阿爷嘅人生起咗巨大嘅变化。呢件事发生就係喺1968年。当时我的父亲就是11岁，阿爷突然间消失了。他事先给考古队写了一封信，说有私事需要处理，需要请一段时间的假。当时那个年代，人人都是社会的螺丝钉，连妇女儿童都要做事。有什么譬如果是阿爸妈死了，老婆生仔这样的重要事情，是绝对不会批假的。在阿爷的信里面又不肯讲具体是什么事，因此领导肯定不同意。阿爷亦都不理，第二日就直接没有上班了， 跟住就成一个几月都冇翻工。喺呢个期间，考古队啊根本上联系唔上佢，连屋企人都联系唔到佢。一个月之后，阿爷突然间出现，成个人好似俾人哋抽咗魂魄咁，瞬间苍老咗十几岁，并且呈现出一种心灰意冷嘅状态。边个都唔知道阿爷喺呢一个月里边究竟发生咗咩事，但系从此之后，阿爷就离开咗考古队，带住阿嫲同埋我阿爸翻到咗农村乡下，了道余生。呢个就系赵二爷同我讲嘅第二个人。第一个人系飞刀白老四，第二个系我阿爷。而呢个白老四就系当初冒充金客拐走我阿爷嘅人。佢所讲嘅呢两个人，呢两件事又有咩关联呢？阿爷嗰一个月究竟去咗边度做咗啲乜嘢呢？赵二爷跟住讲： 我同你阿爷本人系根本上未见过面嘅，之所以会知道呢件事，就要讲呢第三个人啦。 佢停咗一下，食咗啖烟，慢慢咁食，慢慢咁讲： 呢个人叫做陈慈。 豆腐喺呢个时候已经听到完全入晒神，听到呢个咁陌生嘅名，不由得就反过神来喺度问： 陈柱，佢系边个啊？唔通又系变态陈嘅本家？ 我面无表情，直接咁喺佢个头度刮咗一巴，淡淡然咁讲：变态两个字，唔该你收翻去啊！ 我停咗下讲。嗰、那个系我阿爸嘅名字，我从细又冇父母，听到嘅系佢哋嘅斑斑劣迹，遭遇都系童年人无法忍受嘅艰苦。我唔愿意提起呢个人，所以佢嘅名字我从来都冇对任何人提起过。陈慈就系、是、照片上嗰个冷酷嘅年轻人。佢真系一个游手好闲嘅走鬼咩？呢、这个赵二爷来历不明，阴起阿胡老黑上嚟，眼都唔眨一下。佢同我讲咁多，我肯定唔能够全信，但系亦都唔能够唔信。常言道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我啊真系要睇下佢究竟兜咁大个弯同我讲呢啲嘢，究竟系打乜嘢主意？赵二爷一直观察住我的反应，大概在我听到我自己父亲的名字的时候，反应过于无所谓和冷淡。于是他就皱一皱眉头，饮了一啖茶说： 我曾经在他临死的时候见过他一面，并且得知到一个天大的秘密。这次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一个秘密。 我真的不在乎他所说的什么秘密，但是他说到他死这个时候，我心里面打了个突，有一种很闷胀的感觉，有些好像当年阿爷失踪时候那种感觉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赵二爷一直盯着我的眼，似乎希望我流露出什么情绪。我看了他一眼，笑着说：哼，为什么不继续讲啊？我们两兄弟一直都在洗耳恭听。赵二爷面色开始有些不太友善，跟住又哈哈大笑起上来。 果然似，乜鬼是陈慈个仔，一样咁冷血无情。既然这样，我就不用在意你的感受了。 他神秘咁一笑，讲到 第三个人陈慈，我遇见佢系喺一个山间里边。